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提前了解我们节目内容，可以来到微博上面找到我，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在微博上就可以看到今天的直播帖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首先来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新时代东城社工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讨会今天在北京市东城区委党校成功的召开了，同时呢也发布了东城社工的 logo 还有口号。目前东城区活跃着3237名社区工作者，他们不辞辛苦，默默奉献，用耐心和诚心为居民提供服务。今天是秋分节气啊，2021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呢，在平谷区金海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了，有近百种名特优新进顶尖的农产品是集中亮相。今年的丰收节活动以金秋消费季为主线，全市有近百场的庆丰收活动，也会在9月到10月的中旬陆续的展开。今天上午，第17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拉开帷幕，会持续到27号。其中，北京展区的105家参展企业和机构以“古都新貌，北京文化新篇章”为主题，聚焦红色文化、古都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通过现场的280件展品、21项互动体验，立体化呈现北京文创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好啦，接下来就来到我们今天的正题了。我看了一下上一次我们邀请北京启高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张倩律师来到节目中是1月份的事儿，时间过去了大半年。1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聊了一下新民法典在离婚冷静期这样一个大家很热议的点上面，它有一些变化呀，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那今天呢，首先再一次的欢迎张倩来到节目当中。 大家好。 过去了7-8个月的时间了啊，这个新民法典也来到了，即将跟我们一起步入第4个季度。所以今天我们会通过张倩作为律师的视角跟大家讲一讲，在过去的这3个季度当中，可能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方面，会随着新民法典的一些具体的立法解释，它有一些变化了。但是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俩聊天的时候，我不停地在说一个词儿，我说人性化，很人性化，这很对啊，这太对了。所以今天呢，大家可能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听到张倩讲的一些案例，有一个新的变化是这样的，也会悄悄地发出跟我一样的感慨。 很喜欢。 对的， 太好了。哦，这个变化，很应该。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啊，我们不能说法律方面的问题吧，就是说想说的，想跟我们共同来探讨的，以及你在身边观察到的一些人和事，也都欢迎大家到微博上面来跟我们分享。此刻呢，可以到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帖。就是我写了张倩是哪个律所的呀什么的这一条文字的啊，点开评论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啦。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主持人江夏的微博找到我。好，这个在张倩说你自己感触比较深的案例之前呢，我们先来回答一下我们微博上面有一位网友的提问，好不好？因为他觉得现在网购是主流的一个消费趋势，所以呢，他想问一问，能不能请张律师讲一讲，说网上购物常遇见买的，比如说是假货，哎，或者是你想退货的时候，如果这个网购平台消极处理不作为，我们能不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现在网络购物其实是大家平时用的一种购物方式了。 嗯， 其实现在它目前来说，我们国家经过这几年发展，它的处理方式现在很成熟了。基本上像这种大的平台，像淘宝或者京东啊什么之类的，如果商家很消极处理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在平台内部找他们的这个投诉部门来解决。 嗯， 如果他们还不解决的话，那你就可以去诉讼了。 正 常来说，现在所有的平台都支持7日无理由退换货嘛。当然除了有一些生鲜啊，可能会因为它可能就是有一个保鲜的一个状态在里面，可能不支持的。像正常的你买衣服啊，或者正常就是家里日常使用的一些物品，都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这个是算是大家一个常识了吧。然后只要在7天以内，你可以就是提交这个，在后台里面提交说我这个货物要换要退什么的，它就都可以解决的。如果不能解决，你诉讼也很好，很方便。就是如果平台不提供商家的注册信息的话，然后你可以直接诉平台，这样到法院阶段的时候，法官会强制平台来提供。如果平台还不提供，那就要由平台来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 嗯， 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需要就是做好的就是你的留证据的这个过程。比如说货物如果不对，或者是说它里面有假货，这个凭证，你比如说你录像啊、拍照啊，这些都可以作为凭证使用。 嗯， 而且现在来说，就是我遇到的案件啊，就是淘宝上的案件比较多。然后一般淘宝上的话，消费者如果在诉讼的话，都会带着这个淘宝网一起诉嘛，所以它的管辖一般都会定在杭州的一个互联网法院。然后那边的就是因为他处理这个淘宝的 很有经验， 对案件太多了，所以基本上就是流程化操作非常的快。大部分就是你的提交诉讼啊，然后里面举证质证啊，都是线上的，所以你也不需要、就是、 去杭州、 去杭州解决，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在线上解决。 哦， 其实大大降低了你的维权的成本。 嗯， 如果你在当地找一个律师去杭州打官司，那你的差旅费啊什么这些都是需要那个就是这个当事人来他来承担的嘛。 哦， 但是现在就是线上的比较发达了，然后其实还比较方便， 因为它是网购嘛，我们也网速。 对 啊，那就是如果比如说我现在要去诉一个网购平台，我们甭管说是某宝某东或者是怎么样啊，就是他如果是在杭州，那我就可以找到张倩，我说我要诉他，然后咱们共同就是在网上完成了这全部的流程。 对，可以。只要是跟网络相关的，包括现在著作权方面的就是那种诉讼，比如说有一篇别人拍了你一个视频，对吧，然后发到了网上，可能涉及到个人隐私权啊等等的这些权益，肖像权， 造成了不好的一些影响。 这种的话其实都是可以线上来解决了，就比较特别方便现在。 哎，这个就让我想到了，就是前两天在微博上面也是上热搜的一个新闻啊，好像是一个，我有点忘了，是路边的，比如说他可能是帮人，这叫什么呀，就是清理耳朵，就是 叫 采耳，对，一下子没有想起来那个词儿，采耳的一个女工，好像也是一个大姐，然后呢，她那天就脚有点痒，然后就拿那个工具 啊， 对，然后就有一个路人，就是看到了她在拿那个工具，比方说挠她的脚心或者怎么样，这样一个叫她抠脚大姐，然后就给她放到了网上，然后后来这个大姐的 应该是子女吧， 啊啊， 就也看到，在网上看到了，那就认出他来了嘛。包括他有一些邻居 或者他有一些客人，可能就现在网络真的太发达了，然后就发现了，就对他进行了攻击，意思就是说你啊不讲卫生啊什么什么。 对对。 然后那个大姐后来我看有一些就是我的同行去采访她的时候，那大姐就很委屈，就痛哭，说我只是那天我第一我没有在。比方说你拍到我这个行为之后马上我可能有一个客人或者怎么样，这只是我的一个休息时间，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在路边、 我觉得这个要区分看待，如果说一个第三者就是跟他没有任何商业上的这种就是服务这种行为的话， 对，没有，这是个路人， 其实你是没有权利就是把他的就是这个肖像包括在肖像在内的这个东西公布到网络上的、但是如果你是他的被服务者，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明白 啊、因为你是给我提供服务的嘛，如果你这个服务的工具不卫生或者干嘛，你就是没有给我很好的提供服务了、那我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维权，但如果、 对，这是我维权的一个证据， 对，如果但是第三者来说你是没有权利把别人的， 对， 就之前有一个比较早了，今年有一个案件，就是有一个女生她不是去拿快递吗， 嗯， 然后他的邻居都偷着拍了他一个视频，然后说他是被包养的小三 啊，对，我看到那个、 这个其实就是、后来影响很大嘛，然后有那个相关的这个纪检部门还介入了，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他有一个很干嘛的事情，是他拍的这个视频导致这个女生她的社会评价降低了，因为她里面虚构了说他是别人的小三被包养啊、就这种负面的东西、就是导致你的这个个人的社会评价降低的话，肯定是侵犯荣誉权，这个名誉权的。 对，刚才这个采耳的大姐也是啊，就是如果说你我的目标受众有可能我未来的客户看到这个视频 对吧、他就会降低我的这个社会评价， 对对对，是是是， 他就不会找我了、那我觉得我受损了，我就可以去诉他。 对，但是作为我来说，我们来说，就是法律上来说，你是要区分这个就我刚才讲的那两个方面啊， 就如果采耳大姐找到律师，那么律师会告诉他 对对对， 你要确认一下拍你这个人是不是你的， 对对对，是 啊、是不是你的客户， 他其实都可以查到的，是谁发布的嘛？就是现在就是网信部啊，或者是就是现在有 网警嘛，通过他的 IP 地址之类的， 对对对、 哦，这个很严谨啊。这个凤凰同学，你在我们的粉丝群里边直接扔了一个民法典的图来，张倩你看一眼，你在我们群里吗？ 哦、 在群里哈，这怎么着呀？是证明你在学习，还是证明之前学习过了？不管怎么样，新的民法典在1月1号施行之后，肯定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影响。而这个影响呢，很多时候，如果跟我们自己，就是我今天生活或者明天生活，我觉得我一年的生活当中我都遇不上这一件事儿，可能很多人就会不知道它的存在，但是冷不丁你就会遇上。你今年不遇到，也许你明年会遇到。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马上冬天到了，各位想要去张家口滑雪呀，就是这样子。可能接下来我们讲的这样一个新民法典的小变化就会跟你们有关了，大家要注意听。另外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想要跟张倩进一步的交流，也依然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好，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就跟很多的热爱运动的朋友可能就会有关系了。 对，是，就是这个今年我看到的案例就有几个了吧，就是公示出来的。我们就按民法典上的简称吧，算是我们这个通俗的说法叫自甘冒险。 啊，自甘冒险。 对，因为这个事情是我之前就有一个张家口的朋友也咨询过我。他是去年冬天的时候去滑雪，他从那个坡道上面滑下来的时候就撞倒了一个就是在那个缓冲区的一个人，就是撞倒之后好像他那个后果还比较严重，后来那边的家属就跟他要很巨额的赔偿嘛。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按照就是现在的民法典来说的话，因为他其实自身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就是你站在了那个位置嘛，那你去参加滑雪，你是一个成年人，对，你在雪场里面，然后你被其他人的碰到，是因为就是你要自己要有一个判断，就是你去参加这项活动，那你就是要意识到它是有一定的危险的，那你又自愿去参加，然后你自己要承担你自己应当承担的那部分。然后民法典的详细的规定就是说，你没办法证明这个侵权者他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话，是要由自己来承担相应责任的。 那也就是说在1月1号之前 那他如果诉了雪场或者是诉了撞他的这个人，他是有可能 民法典他的有一个施行的专门的司法解释，就是说什么样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是适用于民法典的，什么时候是适用于民法典之前的相关的法律法规的。 哦， 基本上在你这个案件第一次辩论结束之前，就是开庭辩论结束之前，如果你认为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是有利于你的，你可以引用民法典的规定然后就是来实行。这是一个有，就是最高院有一个司法解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比如说你在一月一号之前，就是民法典施行之前，已经就是庭审辩论结束了，那那个时候肯定是施行之前的侵权责任法，就是来判决，就是这个事情。他法律规定是很详细、 很严谨的。 对对对。 那这样一个，因为马上也要到滑雪季了啊，还有就即便我不去滑雪，我这路边我跟人在社区里边的这个公共的什么篮球场打场篮球也有可能受伤， 对吧，我去踢场足球 那天 也有可能受伤。 微博看了一个案例就是这样的，就是好像是打篮球还是足球的时候，就是他那个队员就其中一个人可能就追赶的这个过程中吧，或者就是整个因为他是有对抗的嘛，不管是足球啊还是篮球，很激烈的对抗，然后其中有一个人的眼睛就受伤了。后来呢他就这个受伤的人就去起诉，就是碰到他的那个人，但是法院就没有支持。法院的意思就是就完全就是按照民法典的这个自甘冒险的这个规定然后进行判决的。因为你 驳回了， 对，你自身去参加这种对抗性的这种活动，然后你就要承担这个后果。 这个在以前就是新民法典施行之前，是比方说撞他的这个人也好，让他致他受伤的这个人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 对，之前的时候一直是按照就是侵权责任法和那个有一个相对的司法解释来的嘛。然后但是他里面说的就是说这个行为人，就是说导致这个人发生受伤的这个行为人，如果你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是 不是故意的 对，不是故意的话，基本上法院他有的时候会为了平衡双方之间的就是有法官的自由心证吧，这属于就是法官自由心证的那一部分的话，他多少会判一部分的。就是有点说，哎，毕竟你受伤了嘛，就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上来说， 保护弱者 啊，对对对，就有点像你机动车和行人出现交通事故那种事情似的。但是现在就是民法典就规定的特别明确了，如果你是自愿参加的，你又没办法证明人家是故意的，那这种情况下，你肯定是要自己来承担这个后果的。我觉得这点挺好的，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哈。就我听完了以后，觉得哎，很有道理。就这个补充或这个变化是有道理的，因为你确实作为成年人，你参与这项活动的时候，你就是自然知道它就会存在一些危险。那这个自甘冒险总结得很准确，这个叫什么简称啊？简称很准确。那之前的话，比方说像滑雪呀、甚至有一些这种租赁的场地，他为了免责，他其实会让你签一个什么知情书啊，或者之类的这种。现在连这个都不需要了。 是， 直接适用于。 其实作为那个场所来说，他只需要证明他尽到了一定的安全防护的一些义务就可以了。 哦，就他的安全防护是合规的。 对，但是你看，作为滑雪场来说，他需要做什么呢？比如说，什么样年龄阶段的孩子，他可以上就是缓的坡道，或者比较危险的那种坡道，他都是有那个提示的那个告示牌的，对吧？但是如果你自己，然后你那个技能没有到达这个比较难度大的这个动作区域，你非得去那儿，那你导致受伤了，你不能怨人家呀，对吧？就其实更公平了嘛，让你觉得。 哎，就是我尽到了告知义务， 对， 哎，我把我的这部分责任都已经履行了， 我的场地没有问题，然后就是它的安全，就是应当就是这个行业标准它做到了，那它就没有什么责任，那你自己愿意去的，那你再去怨别人就不太公平了嘛。 那新的民法典之后，这样的一些诉讼就会直接不予受理 啊？不是，他是法院是受理的，但是说你法官裁判的时候，他会依照这条法规就驳回原告的诉请了嘛。 就没有辩论环节了，省了辩论环节。 没有辩论环节也是有的，你法官会给你权利去辩论，就像犯罪嫌疑人是有辩护的权利的，对吧？但是法律该判 我允许你发言，但是该驳回我还是要驳回。 对， 好，这个是真的爱运动的朋友之前和之后会有一些变化，还是要提醒大家要知道，因为你要自甘冒险了吧，对吧？ 对， 那你就要知道我自己的 这一部分是生命啊，我的安全啊，你需要自己为自己负责的。嗯， 是。 好，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啊。然后呢，我们这刚才展示民法典的朋友说他是买了一本书为了应景今天的节目 啊， 其实 可以看一下的，真的，我觉得像婚姻部分啊，然后继承部分啊，就跟你生命息息相关的呀。然后还有一个，那天我就看看一个法律节目，就是算是我们这个行业内大家看的一些就是节目吧，其实就是普及知识的啊， 嗯， 就讲到这个关于胎儿的这个继承权的这个问题嘛， 嗯， 胎儿的财产份额那一部分的嘛，就是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觉得啊， 你要不要把你看的节目先告诉我们一遍？你说到这儿了，你等于说了40%，然后就说，哎，剩下的60%你们自己去看书。 没有，就是其实是可以，就是基本上在继承来说，或者是说，可能两个人，比如说在离婚的时候，可能女生已经妊娠了，对吧？但是孩子还没有生下来，这种情况下其实都是可以给胎儿预留他的财产份额的。然后当然如果他生出来是死胎，那是另外一种方式。 嗯， 但是只是就是这个民法典里很明确的已经用法律方式规定了就是胎儿他是有这个民事权利的。 嗯 啊， 我已经认定他是一个个体了。 我理解的可能好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吧，就是民法典其实可以作为一个读物来读一读，就从你出生到死亡所有的事情都包括了。 那好了，嗯，被微胖耽误的凤凰，那我表扬你，为了应景今天的节目特地去买了一本书，然后呢还给我们拍了第一页啊，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开始读了哟。好的好的，那作为张倩律师的建议就是大家也可以去真的把它当做一个读物了解一下。 对，我觉得是可以了解一下，特别是像婚姻啊，然后就是像那个民事行为能力啊那一部分继承啊，这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嘛， 嗯， 对吧？就是你随着年纪越大，家里的老人可能年纪也越来越大，就包括可能爷爷奶奶啊，可能就有家里怎么样的那种，就是或者你自己结婚啊离婚啊什么的， 嗯， 那些都弄明白嘛。 嗯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这个大家也会比较关心啊，电视节目也很受大家关注的一些可能会涉及到继承啊，然后避免一些纠纷状况，这一次的民法典是会有一些修正的地方。 嗯，跟以前有两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一个是关于就是遗嘱那部分，就提到继承就遗嘱嘛， 嗯， 就是如果这个被继承人死亡，他之前是没有立遗嘱的话，那只走法定继承。这个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变化，那个变化就是一般这个如果他没有直系亲属的话，就是他是分第一顺位然后第二顺位的，第一顺位就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位可能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那些。但是呢他现在有之前的时候他并没有规定在第二顺位的这个继承人的子女是可以代位继承这个第二顺位继承人的那个份额的，但是现在这个民法典明确了这一点，就以前只有第一顺位继承人，如果是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话，他的子女是有代位继承权的。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听得有点晕啊。 没事啊，你们现在就拿出个小本， 就是， 画个树形图就知道了。 说简单一点，就是比如说老人去世以后，他没有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就是啊不是，就是没有子女，但是他有兄弟姐妹，他的父母子女配偶都没有了，就是比如说一个老太太，打个比方哈，他只有他一个人了，直系里面。 嗯， 然后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他如果有兄弟姐妹的话，但是他兄弟姐妹也去世了，但是他的兄弟姐妹是有 子 女 的， 对， 哦， 这个情况下他子女是可以代位继承的， 以前是不可以， 以前是不可以的。 嗯 啊， 这个相当于也是更加的补充合理了。 嗯，对对啊，因为有的时候他在这个老人在年纪老了之后，如果他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话，有可能就是他的侄子啊侄女啊在给他尽孝，对吧？ 对 啊，就是这是我们 但以前尽了孝但是可能无法继承。 对对对对，以前你继承下你也是没有那个没法继承的嘛，他现在是等于是做了一个补充，我这点就比较人性化。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遗嘱，以前我们都知道啊，公证遗嘱的效力是最高的，对吧？你不管拿出什么多少纸质的遗嘱来，什么录音录像的遗嘱来，不管多少，那我拿出一个公证的来就比你们高，就比你们有效力。 像不像曾经的影视剧里边的感觉？张倩就站在旁边，然后咔拍出一张。 对，但是他现在是说按照最新时间的嘛， 就是比如说 以前是公证最大， 对， 现在是时效最大， 对，就是他死亡之前的最后一份遗嘱是那个最有效力的，而且遗嘱的形式也通过民法典的形式把那个录像的遗嘱还有打印遗嘱都作为有效的了，以前的时候其实是争议比较大的。 因为录像啊包括打印的这些遗嘱就是之前很容易产生纠纷扯来扯去的主要原因就是很难感觉很难去辨别他的怎么说就 是 这个立遗嘱人我这个时候的状况啊什么的。 对对对他现在是就明确约定了他的形式就是你可以是打印的但是要有两个见证人在场然后录像的也是你也可以录像然后有两个人见证人在现场就可以了以前的时候 这个见证人不可以是继承人 没有明确的说 就也可以是继承人总之就是两个人 对可以是继承人但是一般我们律师在咨询律师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就是没有利害关系然后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你比如说居委会的阿姨啊叔叔啊或者是单位的领导啊同事啊那种都可以但如果是继承人的话他们就有的时候会说 就又开始了 啊对 对, 对 我们又陷入了之前的那一轮的这个啊漩涡当中为了避免这一部分陷进去那我们还是找一些有社会威望的呀 对, 对吧 对对 对有这样的大家可以信服的两个人在场就可以了而要特别注意的是以前是我只要是能够出示一份公证过的遗嘱那就是最有效的现在是你可以修改它因为你在生活的这些年间你可能有些想法会变嘛 对 对吧我们要允许立遗嘱人他有一些变化 对对对 而这个变化就是你可以随时变你变了你留下 对 这样一个资料证明就可以了 是是是 形式也很多样了 对你可以也自书遗嘱仍然是有效的嘛就你可以自己写一个遗嘱 也可以自己录个像只不过旁边呢是有两个人 要有两个 证明 的嘛 这一个部分怎么办瞬间觉得某某调解室可能就以后的节目的素材会变少但这一个部分我自己听完的感觉也是更加的合理和人性化了所以从律师角度也是这样感觉吗 而且更具有可操作性以前的时候如果你拿出这样的遗嘱来大家肯定会上法庭去辩一辩的但是现在的话可能你拿出来民法典很明确规定了这个遗嘱是有效的嘛可能它就避免了就是有一些司法资源的浪费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其实是有个很好的一个社会效益处在这个地方的 不用辩了 对就是当然你碰到那种我就不认我非得诉那你他也没辙法院也会受理的 会但是呢你看就是刚才张倩说的你为了避免浪费一些司法资源同时我提前了解一下嘛反正我这一生总是会遇到你知道有一些大事件的节点的时候买一本民法典来自己看一看啊这个凤凰同学怎么样你现在看到第几页了看到你人生的哪个阶段了还是你跳看了哪个阶段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大家如果想要继续的在这一个部分跟我们启高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张倩律师来聊天的话呢可以继续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找到我的微博然后刚才张倩自己呢也用他的微博转发了转发和评论了我们就是之后呢方便大家可以找到他本人虽然他这个微博名字很难念啊西西飞到西西你要不要以后实名一下真是好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找到我们小儿意见同学说今天的主题很贴近民生啊新民法典的修订结合了新社会发展的需求因为现代生活带来的新的矛盾条例呢以人为本更加的有理有据了让大家学会合法的维护自身利益 对 是这也得看啊合法维护也得知道他又补充了一条他说突然想到那句话就是除了生死一切都是小事儿 对其实年纪越大好像对这个感悟越深我觉得 而提前订立遗嘱很现实好像现在80、90后 提前订立遗嘱这件事情已经不像再早一些的觉得说哎呀什么不吉利啊， 对，有的人 为什么要想这样的事情、 对 吧， 对， 好像八零九零后就会很年轻我就要把这件事情做了。 对，我就以前的时候你如果跟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去提这个事情，他认为 你 在诅咒他，对，他认为在诅咒他、但其实就不是这样的，可以避免很多麻烦，特别是子女嘛，其实都是血亲，你就没有必要、就是在这种悲痛情况下大家还要去想这些问题啊，然后出现纠纷，最后弄得连亲戚都做不成，其实那样不太好的、但是因为现在哎，怎么说呢，你像在这种北京啊上海这种城市，大家可能生存压力比较大嘛，对这个金钱的这种什么就比较在意，然后可能亲情就会淡漠一点吧，这是社会发展长河中会出现的这种问题。 对，就是刚才小儿一见说的、就是现在的这个修订也是因为生活生产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因为它也是在变化中的， 对吧？ 是是，你像现在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就是这个个人信息的这个保护的问题，对吧？就这一年大家一直在讲这个事情嘛，就是其实就是因为比如说那种换脸技术啊，是吧？就是那种 真的 AI 技术太先进了，现在。 然后还有就是你比如说你的艺名或者是别名，如果它具有一定的社会分辨性的话，其实也是按照这个姓名权里面的这个权益在保护的。其实这都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嘛，就是你不停的出现新鲜的事物，然后大家在不停的那个什么 就有新的解释， 对对对，然后不停 的 学习， 好难，律师也不容易， 对，我们每天都在学习 学习新的。但是刚才说到订立遗嘱这个事情，确实就像我们这位听众说的、大家现在的观念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也没有太在传统观念当中把它当做一个就是我就不能触碰不能想，没有，我觉得大家就觉得说在前面。 而且有一个社会现状，就是你不就是年轻人现在其实结婚的越来越少了，对吧？就是这是 你作为律师在我们节目里说这么 没有没有，就是我是想跟大家说一个概念出来，就是我今天跟你提到的那个关于就是那个议定监护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单身的人。或者比如说你单身到五六十岁的时候，可能你的老人就是父母已经不在了那种情况下，但是你肯定也要担心自己之后的问题嘛，对吧？各种意外啊或者是疾病啊等等，那种情况下，在你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丧失了，就是比如说你变成限制行为能力人了，就比如说那种精神病患者啊，或者是得了这个老年痴呆症啊，就这种病症的话， 或者突然的有可能中风的症状啊， 对对对，就是出现疾病啊那种情况下，你没办法自理的那种情况下，其实你可以通过议定监护的这种方式来指定，在你丧失行为能力的时候，然后某一个人来处置你的资产啊，然后你的这些你的比如说你去动手术了，是需要你的亲属来签这个同意书的，对吧？在这种情况下，那什么人来给你签？因为医院， 我总会听说， 因为医院为了， 在哪里， 对，因为医院为了规避自己的风险，他肯定是更愿意让他的法定监护人来签的，对吧？但如果你没有配偶，然后没有子女，没有父母，这种情况下那怎么办？所以就是民法典它现在就有这个规定嘛，关于议定监护，就是说我可以在我一直很清醒的这种情况下，我提早安排我出现意外的时候怎么处置，它以协议的方式。 但是这个情况是适用于我有没有法定监护人 啊， 我有或没有 都 可以， 就是你有配偶，你也不信任他，然后我就要找别人，对吧？ 哎， 离婚没问题， 少打，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就是有一部分，包括你看影视作品当中也会涉及到这个部分。我之前看《欢乐颂二》的时候，里面刘涛那个角色不就 是 吗？ 是是 是，安迪， 对对 对吧？因为他担心自己有这个遗传的精神方面的疾病， 然后他弟弟又没办法自己照顾自己， 对，他虽然有亲弟弟，但是也没有办法照顾自己， 对对。 然后他那个时候还是单身，虽然后来有男朋友了，对吧？但是那个阶段的时候他是单身，他就把他所有的财产什么的就都整理好，然后就交给他很信任的一个朋友，然后就说这是我的什么什么什么，如果有什么状况，然后他签了个文件， 对 啊，就是我就 其实那个就是我们来说就叫议定监护，其实在国外很多年前就有这个东西了，只是我们现在当然我们国家是这样，法不禁止即自由嘛，就是说如果法律没有禁止的东西，如果你如果两个人之间签订这个协议也是有效的，但是现在它更好在于就它把它放到了民法典里面， 就 是就 让大家有据可依了， 对对对， 等。但是魔手一剑同学，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一点点时间，他提的这个问题呢，突然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其实在中国有很多的是约定俗成这个概念，比如说他提到一点，他说我们的家乡女儿嫁出去之后，就是不回去争娘家的财产的。就比如说我可能有哥哥，我可能有弟弟啊，但是我已经嫁出去了嘛，嫁出去的女儿不出去，他说这是一个默许的约定，所以呢女儿也不会去争。就是那你一直以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那他好，那么在这个法律司法解释和这个约定俗成的这个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那肯定还是要法为依据啊。 其实我觉得那是一部分地区的封建残留的东西， 那这你很容易被我们的铁粉拖黑的，我跟你说。 哦，是吗？ 好，这个 那我错了。 好，代表张谦个人观点。 就可能是因为我学法律时间比较长了嘛，我是有一种惯性思维，就是任何问题给我讲给我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体现的就是一种法律关系， 它合不合法。 对，就是有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它的这个你们之间的民事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当然其实我老家那边就是特别是农村也有这样的，就比如说啊，你女孩出去了，或者是有的时候父母分东西啊，你是女儿嘛， 就是没有女儿那一份 的啊，对，你就少一点，或你不要，然后就应该给儿子什么的。但是其实那我认为不是中国约定俗成的，约定俗成的， 是局地约定俗成的。 对，其实那不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公序良俗或者社会习惯，那根本就不是。我觉得要区分开嘛，有什么是公序良俗，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有大概两三分钟吧 就是那天我就比如说有一个我看了一个案例啊，有一个人买了一套房子，是一个高档小区，然后他对面有一个人也买了一套房子，那个人买了之后你知道在房子他没有住，他放了20多个骨灰盒 啊，现在确实会有这样的 现象出来。然后后来这个邻居他就起诉了，他就认为说，就是一审法院的时候法官呢就说，就是法律上没有规定说他买了房做什么使用，对吧？然后就给他驳回了。但是二审的时候，他的代理律师就提到了这个公序良俗的问题，就是在我们中国，我们的公序良俗里面，死人和活人是不做邻居的，对吧？我们有专门的墓园， 这是俗的部分。 对，这就是公序良俗的东西。所以你就最后二审他就给改判了嘛，这个问题。 这个算刚才我的疑问，就是约定俗成的一些事情啊，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感觉好像我们的祖辈啊祖先都是这样传承下来的一个事情。但是呢你刚才说你不太支持这一个部分，是 他也要区分他符不符合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什么，但是我从来没有认为女儿是不能继承的哈。当然我也有很多朋友跟我去说这个事情不公平啊或怎么样的，我一般都建议他们去争。因为符合法律规定嘛，对吧？也符合社会的公序良俗，因为女儿她也尽了赡养义务。 哎， 你不觉得 这是一个前提？我认为 女儿也是尽了赡养的啊。就是如果父母老了，去身边伺候啊，然后对吧？然后给这个赡养费啊， 女儿可能承担了更多。 对，是是是。那这种情况下，你再要求，那就很不公平嘛。 哎，但是如果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说我们这儿约定俗成就是这样，那好，那女儿也不用。就是他可能在这个赡养的过程当中他出的力比较小，有可能是儿子一直以来在出力，那好，那可能 但是法律上司法解释里面也规定了说，如果尽到赡养义务比较多的人是可以多分遗产的。 那这个 就法律是很公正的、 哎、 因为法律从来不看男女，他只看你是不是子女，是不是就是子女，当然他有规定嘛，养子女啊妻子女、啊、这些都是子女。包括就是你非婚生子女他也认为是子女的嘛。 法律讲的是付出和回报。好了，这个小儿意见给我们做了个总结啊，说啊，那这个就有这些默许约定的地方啊，有可能普法还不到位，需要张谦律师爱心普法。好，这个确实也是啊，因为有一部分呢，它有可能信息啊这个更新的没有那么快，他依然是他既有的一些观念，传统的观念，他认为这个是对的好的。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确实需要你们去爱心普法一下，让大家也知道啊，如果说女儿她也尽了很多的或者是更多的赡养义务的话，她是应该获得她的回报的。 对对， 这个是她善良的孝心的一个回报，这个也是很好的部分。但是魔手一剑同学，我知道你说的呢只是想给我们提个醒儿啊，就是说你的家乡是这样一个 状况，我们不去评判它是非对错，但是张倩呢也是从法律的这个角度告诉大家，我们还是应该尊重。 对，我觉得我们传统上特别好的那些东西，就是特别是道德标准啊，或者是公序良俗的东西，那尊老爱幼对吧，这些，然后我们肯定是要发扬光大的，但是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可以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通讯的越来越发达，那个偏远的地方， 和法律的普及， 对，偏远的地方他们也会越来越贴近这个接受这些法律法规啊，然后打破以前的一些不太好的东西嘛， 大家慢慢的，我们就汇总到同一个这样认知系统当中来就可以了。谢谢张倩今天给我们讲了很多的案例，然后呢你看我们这个新民法典的一些解释啊什么的也会适用于不同的案件的过程当中， 对， 大家也会有一个认知，说哦现在是这个样子了。之后我们再请张倩继续的来给我们爱心普法。今天就是这样了，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下周一再见喽。 默契在发芽，曾经的吃火沙，如今的你我给最美的年华，夏有清风，春有百花，用时光泡一杯茶，淡淡如流水，洗去繁华，只有美丽是自己的啊。秋有明月，冬有雪花，用岁月做一幅画，丝丝如发梢掠过脸颊，七八夏有清风，春有百花，用时光泡一杯茶，淡淡如流水，洗去繁华，只有美丽是自己的啊。秋有明月，冬有雪花，用岁月做一幅画，丝丝如发梢掠过脸颊，下午茶，泡沫慢慢化。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